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2集，各种误会。磨磨蹭蹭，赵普还是抱着小四子到了停尸房附近。停尸房里头亮着灯，不过关着门，张龙赵虎在门口呢，一个坐在院子里，一个坐在台阶上，看到赵普都起来行了个礼。赵普笑着点了点头，将小四子放到地上，小四子就跑过去拍门。 爹爹，爹爹，我回来了。 回来了，先去包大人那儿，爹这马上就好了。 哦。 小四子点点头，跑到院子当中，爬上石凳子，跟赵虎面对面坐着，等他爹。赵虎给他剥了个橘子，抬头就看到赵普背着手在院子里转圈。张龙和赵虎对视了一眼，都不解地看小四子。 王爷也有事。 小四子笑眯眯伸出手指对两人做了个虚的动作。赵虎和张龙心领神会，见赵普似乎挺抹不开的，他俩就找了个借口离开。 王爷，我们要去轮班吃饭了。 好好，你们快去吃饭吧，我在这儿就行。 公孙的马上就好，一转眼就过去了将近一个时辰。小四子已经睡着了，子颖拿赵普的披风裹着他，抱着他，让他在怀里睡得直打小呼噜。哲影蹲在房檐上望着天，赵普看着停尸房里跳动的灯火，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 这文弱书生怎么在里头盯着尸体那么久？ 又过了不知道多久，就听到门打开的声音，众人一起抬头，只见公孙边摘着一块蒙着面的纱布边走出停尸房。他一抬头看到院子里的赵普，也是吃了一惊。双方对视了一下，公孙瞧见了子颖怀里的小四子，就凑过去看看，见小四子睡得小脸红扑扑的，安心了些。 你们晚上住哪儿啊？我帮你把他抱过去。 子颖觉得公孙应该很讨厌他们，于是战战兢兢地开口问。公孙指了指不远处一间客房。 那里，麻烦你了。 啊，不麻烦不麻烦。 子颖先是愣了愣，然后一个劲儿摇头，哲颖也跟着去了。 我去把床铺弄热点。 公孙也笑着跟他道谢，哲颖和子颖受宠若惊，赶紧抱着小四子溜走了。公孙到一旁打水洗手，洗得很仔细，还往脸盆里放了一些药物，有一种淡淡的麝香味儿。子颖和哲颖忙活了一阵，将睡得小猪一样的小四子塞进被子里，就到门口来观战。赵普见公孙继续无视自己，不过看他对子颖和哲颖的神色，似乎今天心情不错，于是趁热打铁。 公孙先生。 公孙将水倒了到井边，那意思似乎是还要舀一盆。赵普赶紧上前帮他舀水，公孙见脸盆被他抢走了，就在一旁等着，斜着眼睛看着赵普。赵普将满满一盆水放到公孙眼前，公孙洗手，赵普搔了搔头，又咳嗽了一声。 咳嗽啊，说话太多了吧，拿些干草泡水，三天别说话就好了。 赵普嘴角抽了抽，觉得比上战场费劲儿多了，抓耳挠腮的。公孙倒是有些意外，赵普这举动跟小四子着急时候差不多。赵普继续哼哼哈哈的犯病，子颖和哲颖着急呀。 你倒是说话呀。 就是，你嘴不是欠吗？这会儿怎么哑了？ 就是啊。 另一个声音传上来，子颖和哲颖一低头，就见小四子裹着他的小棉被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跑过来了，扒着门缝看得认真。 公孙洗完了手要走了。 那什么，吃了饭再走吧。 有吃的？ 有啊。 赵普从食盒里拿出燕皮蒸饺和鱼皮馄饨，公孙看到很有食欲，不过已经冷了。 我拿去热一下。 哎，不用不用。 赵普伸手捂了捂馄饨碗。 吃吧，小心烫。 公孙伸手摸了一下碗，烫得一缩手，惊讶地看着赵普。赵普摸着耳朵扬起脸，顺便拖着蒸饺一会儿，之后又放下，蒸饺也热了。公孙坐下吃东西，他其实饿坏了，这两样又正好合胃口，热乎乎的吃着心情不错。赵普到了桌边坐下，似乎在想怎么开口。房间里小四子握拳， 九九上呀。 改叫九九了， 顺口啊。 子颖和哲颖一起看他，小四子扬起脸，笑得比蜜糖还甜，紫影捂着通通跳的心口，可爱呀。公孙吃着馄饨，见赵普在一旁使劲，样子跟便秘了似的，也有些别扭。 王爷， 我知道那人，叫王贵是吗？ 赵普听他那一声王爷，跟叫蠢材似的，搔了搔头，总算是开口了。公孙微微一愣，抬头看赵普，小四子歪过头，那个断了条腿的人好像是叫王贵。公孙放下勺子，盯着赵普看了良久。 你记得王贵？ 记得，你不绍兴人吗？我记得那场仗伤残了回家的江南人总共有七个，其中有一个绍兴的，就是王贵。 你每个都记得呀？ 嗯，我真没想到他的腿是叫庸医害的。我一直以为军营里的军医每一个都是良医。 跟军医没关系。 啊？ 公孙突然一句话打断了赵普。赵普愣了愣。子颖和哲颖也对视了一眼，一起低头看小四子。小四子搔着脑袋不解地扬起头，赵普也盯着公孙看。 你不是因为王贵的事情才气我？ 你听谁说的？ 小四子。 哦。王贵后来又来了几次，小四子可能没听全。 听到什么？ 王贵不恨你，他是自己求军医锯掉自己的伤腿的。 什么？ 赵普惊诧不已，子颖和哲颖也对视了一眼，不明白怎么回事。 王贵的腿伤得挺重的，治好了可能也会瘸。他跟我说，他胆子其实很小，去参军完全因为没饭吃，每次打仗都是提心吊胆的，特别是看到死人或者想到自己要死。 那他怎么不退伍？我不强迫人当兵的。 他知道，但他瘸了回家能干什么？王贵说，你对伤残士兵特别好，会照顾他们终老。他苦苦哀求那位老军医，军医才锯了他的半条腿。王贵得了一大笔钱回家做买卖，很有一套，如今是绍兴府的一个员外，家财万贯不说，媳妇儿好几房，儿子女儿都生好了。他一点也不恨你，还说你是他的再生父母，谁敢说你坏话，他断了条腿都跟人打架呢。 赵普愣了，房里子颖和哲颖也愣了。良久，赵普才问公孙， 那你干嘛那么恨我，还说我是狗熊？ 公孙吃完了蒸饺，将筷子往桌上一拍， 你还敢说？我当初千里迢迢赶去大漠帮忙，你竟然说我书呆子没用，吃猫食不长肉，没力气，走了半路就死了，死活不让我进军营。 我什么时候说过你吃猫食不长肉？ 你说了。 小四子张大了嘴，扬起脸看子颖和哲颖，哲颖和子颖对视了一眼，搔着下巴摇头， 这说话风格不像是王爷的呀。 公孙脾气显然比众人想象中的都要差。这时子颖和哲颖就见小四子叹了口气，摇摇头爬回床上去了。 哎，小四子，你爹 爹爹好敏感的，九九是无辜的，好可怜啊。 说完 小四子盖被睡觉。院子里，赵普指着自己问公孙， 我不就说了书生瘦不拉几？ 你还说你敢说我瘦的没人样，手无缚鸡之力，一点用都没有？ 我哪里有说？ 你刚才说了，我最恨人家说我瘦，说我庸医，说我百无一用是书生。 赵普目瞪口呆地盯着公孙，谁知公孙突然扶起凳子又坐下，收拾桌上的盘子和食盒，十分平静地说了一句话， 不过算了。 你不要紧吗？怎么情绪波动这么大啊？ 我真没想到你竟然还记得王贵这个人。嗯，看你对士兵这么有情有义，不跟你计较了。 赵普就见公孙脸上一个明媚笑容，整个人也和气了不少，伸手捂胸口。 怎么跳那么快？ 见公孙收拾了东西准备走了，赵普又问了他一句， 你不考功名不肯做官，不会也是因为我？ 哇，想什么呢你？长这么大脸吗你？我是舍不得小四子东奔西跑，再说也有的是钱，那些皇亲国庆挑剔的要死，都是富贵病，谁有空伺候他们？ 说完，公孙晃晃荡荡洗碗去了。屋里子影和折影愣了良久，突然扑一声笑出来，捶地。赵普就感觉小院里凉风那个吹呀，愣了好一会儿。 他奶奶，书生果然不可理喻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